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27集，小林杰一溜小跑跟着李铁帆回到家里，曹氏忙成了团团转的陀螺。李铁帆只顾追悔不迭，谁也没想到去管他。小林杰闷了一肚子气，不明缘由，听李铁帆说了会儿话，终于弄明白事儿是出在龙四儿的身上。老爹是因为占了他的场子，抢了他的饭碗，才招致这一顿毒打。然而在李铁帆嘴里吐出的话里，老爹这一顿还是轻的。小林杰料定龙四儿如果真如李铁帆所说，绝不会善罢甘休。果真一会儿老爹就露出口风，托李铁帆大伯第二天将20吊钱到茂源交给龙三。小林杰听到此处，觉得下面的话已经没有必要再听了，于是拔腿出门，跑向曾皮货店去了。同曾皮店货的店主这次没有谈生意，正坐在柜台里边闭目养神。一个比小林杰年纪稍大一点的小伙计正在柜台里忙着整理东西。小林杰进去以后熟门熟路，冲小伙计笑了一下，小伙计往里摆摆手。店主这时候已经睁开眼睛了，一看见小林杰立刻眉开眼笑地说： 嘿嘿，小家伙怎么想起来到这儿逛一下？林爷爷可是好久没见你了。 店主看样子还真不年轻，自称小林杰的爷爷绝没有一份托大，只是因为保养得好，所以老态并不怎么明显，说话也是中气十足。小林杰顾不得多说话，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店主身边，咬着耳朵给他咕噜噜说了一通。店主的面色忽然一变，一甩袖子便把桌子上放的一杯热茶扫到地上，似乎仍然余怒未息，腾的一声站起来，就像困兽一般在柜台里面来回的转圈。小林杰跑了一路累得够呛，找了把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上。店主忽然间便露出了笑容，但那笑容绝不是灿烂的笑，而是阴冷到骨头缝里。小林杰要不是对店主的底细了如指掌，店主这么一笑，他非得一屁股坐到椅子下边。店主边笑边说，语气呢也是冷到了极点： 龙四这小子太过猖狂，真是太过猖狂，不给他的颜色看看，恐怕他不晓得马王爷长了几只眼。这样吧，小吴，你去找一下毕二爷，让他查查龙四有啥根见没有，查到后立时回来汇报。 正在那整理东西的小伙计应声而去。店主转向了小林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 小家伙，你老说你蔡爷爷对你好，依我看李爷爷对你也不差呀，是不是啊？啊？ 小林杰歇过了劲儿，从椅子上一下蹦起来，差点没揪住店主的胡子。店主往后一闪，捻须微笑着说： 哎哎，好厉害，没亏了蔡大哥对你一番教导啊。蔡大哥真是好福气啊，快往墓坑里钻时竟收了这么个好徒弟，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原来这个店主是蔡玉明的结拜兄弟，他姓李，名唤开山。因为此人年轻的时候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在江湖上闯下了很大的名声，道上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叫做笑面孟尝，是专指他急功好义而言。笑面孟尝最拿手的绝招是36路追魂夺命腿，成名以来他那双铁腿之下不知悔过多少巨奸大恶，令江湖上黑道人物闻之丧胆。 消灭孟尝和蔡玉明两个人是年轻时候拜的把子，那会儿蔡玉明初入江湖，和李开山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相识以后引为知己，相约共同赴太湖剿灭近年来令过往商客为之头疼欲裂的七大寇。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七大寇都是成名已久的老江湖，心狠手辣，有极为的老奸巨猾。武林好汉曾有一次撒遍英雄帖，邀请白道英雄前去太湖剿灭七寇，以匡扶武林正义。结果前去的34位白道豪杰，除了一位被湖水冲回到发点以外，其余的33位自此没了踪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冲回那位到沙滩上的时候，已经是尸体一个。检查尸首的时候，他的胸口有一处致命的伤痕，是5个排得紧紧的淡淡的黑痕。有经验的江湖人士说，此人死于七大寇中老五的成名杀手搜魂指之下。蔡玉明和李开山不是不晓得武林中人谈太湖而色变，然而两个人就是不服气，非要凭一股子血气之勇去探一探七大寇的太湖水寨。李开山向小林杰讲他和蔡大哥携手共闯太湖水寨的经历时，眉飞色舞，颇有好汉重提当年勇的劲头。小林杰很奇怪，蔡爷爷咋会这么大一回事竟然没给他提过呢？两个人闯太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湖边闻讯赶来的江湖朋友正在哀叹太湖中又多了两个驱死鬼，武林中又少了两个后起之秀时，烟波浩瀚的太湖中忽然腾起了一片火光，虽然飘飘渺渺，但仍然看得出是在七大寇聚集的地方。大家于是议论纷纷，最后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驾着小船前去探探。那两个小伙子在死尸堆里找到了蔡玉明和李开山。七大寇的尸体和一帮小喽啰都是横七竖八躺在两个人身边，从此蔡李名声大振。有了这次出生入死的经历，两个人更是情同手足。后来由于蔡玉明家里出了事儿，两个人于是分手作别，自此天各一方。等后来李开山得悉蔡大哥的消息时，他的名字是被列在僧王爷斩获的一群长毛首领名单之中。李开山惊喜噩耗，连忙派人去调查，派去的人回来说情况属实，并且查出蔡老爷子的殉难地点是在大城县子牙河畔。至此以后，李开山在同曾皮货店里给他立了一个灵位，日日拜祭，以慰想念之苦。那天小林杰又跑过来玩，刚好看见蔡爷爷的灵位，惊诧之下不禁脱口而出，你认识蔡爷爷？李开山一听这话也犯了琢磨，拉住小林杰一阵的盘根究底。小林杰把他认识蔡爷爷和蔡爷爷怎么教导他，最后又怎么战死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跟李开山说了一遍。听得李开山扼腕长叹，泪如雨下。不用说呀，这老少两位啊自此就黏糊上了。李开山是体念着蔡大哥身后无人，就剩这么一个称不上徒弟但却很有朋友性质的小家伙，又见小林杰冰雪聪明，啥事一点就透，因而啊对他也是一片的疼爱关切之心呢。李开山和小林杰相识以后，并要他们全家搬到同曾皮货店来住，小林杰立辞不就，说等到以后有啥困难再说，至于栖身之地嘛，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李开山呢点头称是，小林杰不经意间啊就问起李爷爷，为啥您干上了皮货生意？李开山一脸苦笑， 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八下子就足够了。小林杰再往下问，临走之际只说一有困难就来找他帮忙。小林杰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麻烦上了刚认识没几天的李爷爷。李开山和小林杰又聊了几句，那个被李开山唤作小五的小伙计进来报告：禀堂主，毕二爷已经查清楚，龙四儿其人并无根底，详细情况是龙四儿的老爹是汉军镶黄旗人，嗜酒如命，中年时即暴病身亡，其母改走林家，不久也死了。龙四儿兄弟四个，大哥龙飞在七岁时看元宵花灯走失，不知走向，二哥龙立在僧格林沁手下冲过一段幕僚，后来因私通长毛罪被杀，三哥龙玉原来是皮货商，现在城南经营杂货，是本分的生意人。龙四儿三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因此自小游手好闲，成年以后靠着两膀蛮力青皮混混送了他一个浑号，叫做铁罗汉。小五报告完转入后堂，小林杰都听呆了，李爷爷这批人到底是干啥的，连龙四儿这样的小人物的底细都摸得这么熟。李开山看了看目瞪口呆的小林杰一眼，说道： 嘿嘿，小家伙服了吧，龙四儿其人啊，撑死了也只能算个青皮混混，要劳你李爷爷的大驾怕是太屈才了，是不是啊？ 李开山说完以后稳坐钓鱼船等小林杰的反应。小林杰啊，也没想着麻烦李爷爷大驾，一听龙四儿如此不济，凭空又多了几分胆气，一拍胸脯说： 不用麻烦您，我自己就可以了，不就是一个小毛贼吗？ 小林杰说完这段话，没等李开山竖起大拇指便扑上去抱住他的腿。 不过李爷爷，我出人主意可是你出了，要不不公平好不好？ 李开山一愣，继而又捧腹大笑说： 好你个小鬼头，玩花肠玩到我老胡孙头上了啊！好好好，也不枉蔡大哥那么看重你。 当下一老一小回到后堂，足足谈了两三个时辰，小林杰才一蹦一跳的从曾皮货店出来。第二天啊，小林杰带着老三一块出去购置了一套补鞋的用具，钱当然是李开山那儿拿的。当天下半晌，小林杰召集哥四个开了一个碰头会，要他们严保自己私自外出的秘密，谁又泄露，小林杰啊没把话说到底儿，只是嘿嘿笑了两声，挨个的在哥四个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拍得不重，哥几个呢却是分明有些不寒而栗，秘密自然是保住了。再说了，小林杰啊不但会吓唬他们，而且呢还会收买他们，每天有好几个先锋通宝的零花钱呢，这几位何乐而不为之呢？到了晚上，龙四儿又到李家摔盆打碗的闹腾一阵儿，小林杰更加坚定了要杀他威风的决心。第二天起个早，买的东西他没敢放在家里，存在了同曾皮货店里。这早上呢，他也没吃早饭，让老三帮他把东西抬到原先那个三岔路口。两人一人买了两根油条，风卷残云般一吃，老三抹着油嘴回家去了。小林杰在心里把李爷爷教他的东西默默念叨了一遍，方从挑子里掏出一面铜锣，咣当咣当敲了两下子，立时围上一片看热闹的。小林杰抖擞精神，放开嗓子大吼： 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叔大婶儿，大爷大娘，哥哥姐姐，小弟小妹，我李某人这会儿在这儿扯个场子，变个戏法，给大家助助兴，逗个乐子，诸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没钱又不想帮人场的我也不怪罪。在下姓李，自幼出家学武，授业恩师是峨眉山盆顶道人，近日云游于此，我有个朋友偶遇危难，在下想借助一臂之力，奈何下山之时恩师只交付了在下一瓶一钵供待援所用，无可奈何，在下只有将瓶钵卖掉 换得补鞋挑子一副，想借此换点银钱，以解一时之困，也好了却再想一番心意，一桩心事。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列位看看，我这功夫可是不是自练的。 大家伙一看场子中间一个约莫八九岁的小家伙敲着锣，满嘴江湖味的闲扯，都觉得很有意思。其中有几个认识他的，不免心下忐忑，替他捏了一把汗，心说这小孩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他忘了他老爹前两天还在这儿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有几个胆小的，怕小家伙高声大气把龙四儿招出来，吃不住龙四儿一记重拳而当场毙命，都摇着头悄悄走开了。小林杰呢，本来没有几名江湖黑话可卖，就这几句开场白还是小时候听评书听出来的。他在这儿这么叫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龙四儿引出来，他只要出来一切事情都好办。哪知肚里的存货快没了，龙四儿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小家伙也不免着急了，也不顾边上众人嘘声连连，还在那敲着锣拿着腔调的自报师承家门。这回终于有了效果。说到俗话说得好，内练一口气，外这个练字还没出口，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穿过人群来到场内。外练筋骨皮，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自三岁练先天混元功，到四岁上小有所成，举掌能开石，下手能降龙伏虎，分宝粗的大树，伸两指往里轻轻一插，喝声起，立马拔地而起。我于是禀报师父说弟子以大功告成，那只师父不言语只笑，拉着我来到后山，冲着前面吹一口大气。我的妈呀，只见一条白练横空翻江倒海的蛟龙被吹到百十丈外茫茫云海里一棵合抱大松树上，咔嚓一声，松树拦腰断为两截。我这才明白，我这点雕虫小技是井底之蛙，自高自大，于是恳求师父不计前嫌，再教我些功夫。两年之后，师父对我说，徒儿放眼天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了，你就放心下山吧，望你好自为之。我只好含泪拜别恩师，一路以武会友，打遍绿林，今日落难跪地，望各位赏些小钱儿。说这话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是龙四儿。龙四儿鼓着双掌步入场中，满脸皮笑肉不笑，忽然就地一抱拳，接着小林杰的话头吹了一阵子牛，然后回望小林杰， 哎，小家伙，我没替你吹错吧？啊，这功夫你就是在你妈肚子里就开始练，也比不上大爷我厉害。嘿嘿， 小林杰置若罔闻，面含微笑，双手合十说，无量天尊，贫道一出峨眉，今日至此，非为卖狗皮膏药，是为解一时之急，狼狈落魄，倒叫施主见笑了。龙四儿俯下身仔细研究了一下小林杰，忙不迭的后退两步，一拍脑袋，扑通跪在地上，口里大呼小叫， 恩人啊，你原来是我的大恩人啊，十年前我途经峨眉，遇见一群毛贼劫路，是小师父施展神功，助我打退毛贼，救我一命，恩人在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 大家伙一下子被龙四儿颠三倒四的举动弄得云山雾罩一般，还没回过神儿，龙四儿已经翻身爬起，吐了口唾沫，狂笑说， 十年前你还在你老娘肚子里呢，啊，哼，敢到我龙四儿地头上冲大尾巴狼，你胆子不小啊，听我说，谁让你在这捣乱的，要敢说半句假话，我捏碎你。 小林杰仍然低头合计不为所动，周围的人呢、也明白龙四儿呢是在捉弄小家伙，不免又是一阵大笑。龙四儿笑得更厉害，似乎都快岔气儿了。 施主，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贫道自幼承蒙师训，因而不与你一般见识，施主还是好自为之，无量天尊。 龙四这下子真摸不着头脑了，这小家伙看上去胎毛都没褪净，要真如他所言， 那可真太神奇了。皱着眉一瞥眼，看见小林杰的补鞋挑子，眼珠一转，生出了一个主意，于是凑上去对小林杰说：“ 也罢，我龙四儿就信你是什么峨眉的弟子。既然是江湖中人，国有国法，邦有邦规，你既然敢趟这个浑水，我龙四儿就试你一试。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人生相处久了，

北京时间22点整。